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公安部消息，世界杯期间全国共查处酒驾11.4万起，醉驾2万起，毒驾870余起，未发生酒驾、醉驾、毒驾恶性交通事故。国家版权局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工信部、公安部近日宣布启动建网2018专项行动，重点整治网络转载短视频版权。河北出台最新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，明确保障京津、雄安新区和华北平原，形成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安全格局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外媒发布消息，目前仅有25%的英国人支持首相特蕾莎梅，支持率创下新低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近期为期6天的回梦丝路2018河南书画名家走进新疆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市开展。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《天路》于近日首演，开演前该剧演出票已被全部抢空，售票率达到100%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待前一秒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，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的美。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。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你的爱多么纯粹，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 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一刻在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哦，是你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定位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，